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香港电台，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音乐品味，新加坡最新933，马来西亚988，心手相连，万众同声，鼎力打造全世界华人的至尊龙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邓紫棋《倒数》。 时间一直倒数着 14位，冯卓立，献丑。13位，黄渤，阿信，当每颗星星。12位，张敬轩，潜水。11位，谭咏麟，天塌下来也能睡。 天塌下了淡然 10位，无下，十万灰尘。19位，莫文蔚，绝。第8位，郑秀文 ，featuring Jackson Wang， Real and Me。第7位 ，TFBOYS， 喜欢你。第6位，王凯，心上的茧。 被思念磨出的心结。 第5位，张杰，一路之下。 又被丢在了路上，多希望长出翅膀。 第4位，华晨宇，寒鸦少年。 收拾好骄傲，全当脆弱的玩笑。 第3位，毛不易，给你给我。 给你我义无反顾的唱。 第2位，李荣浩，年少有为。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 本周冠军曲目吴亦凡 Hold Me Down。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11:03，欢迎大家回到空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好，那这个时段呢，我们继续来关注942期榜单的排名情况。这个时段呢，我们首先来听上周的季军，本周呢下滑了一个榜位啊、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华晨宇为电视剧《斗破苍穹》所演唱的主题曲《寒鸦少年》。 像一出默剧，视线有武器试探的证据，暴晒很彻底，月光正坐下在祷告，乌鸦张开嘴巴，嘴巴，嘴巴。 哇，收拾好角落，全能脆弱的玩笑，走吧，走吧，别随便。 准备疼的时间，走吧。 半生的进程，谁恶意搀扶放暗箭带路，巨乳当妖妇，谢谢你让我的看透，别当我是傻瓜傻瓜傻瓜。 哇，收拾好骄傲，全当脆弱的玩笑，走吧走吧，别随便歌颂。哇，拉开了双肩，瞄准沸腾的时间，走吧走吧，别大声反驳，再让我需要给那个自重装上的宽手，当知道问候焦黑的眼瞳，乱线的阻谋，想抱你紧紧收敛， 我们听到的是本周第四名，来自于华晨宇的《寒鸦少年》，延续了华晨宇力道十足啊、超级带感的风格。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第942期全球榜的 Top 3排名。首先呢，季军歌是本期榜单的最大升幅的火箭歌，上周是排在第14位，然后本周第三前进了11个榜位。好，我们来听毛不易的这首《给你，给我》。

凑不到墙板，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一碗热的粥，你怕我没够，都留一半带走。给你形容，你好酒后，你常常也尽恢宏。原来心疼我，我那时候不懂。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没给你，我一生有愧。假如我年少有为，知进退，才不会让你替我伤悲。婚礼上多喝几杯，和你现在那位。假如喝几杯，祝我年少有为。 上周榜单的冠军和季军呢，都跌出了 Top 3的阵营，提前出现。只有亚军哥还是稳坐泰山。那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上周、本周和最好成绩都排在第二名啊，来自于李荣浩的这首《年少有为》。曾经的没有能继续下去的爱情，曾经没有实现的理想目标，你觉得真的是因为自己不够年少有为吗？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第942期的冠军呢，也是最近四期榜单当中连续第四首空降冠军歌，吴亦凡的一首歌叫做 Hold Me Down。 那这首歌呢，作为吴亦凡新专辑的第二首中文主打单曲，在八月份推出，在我们全球榜各地主办电台榜单上都取得了好成绩之后，推荐到全球榜的榜单当中，首周入榜，占据了最高位。 需要时候请靠我肩膀，愿意 hold me down down down，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yeah。 你迷人微微笑的样子很可爱，出现在我生命里是上帝安排，命运让你来到我心海，陪你到天涯海角，从来不会徘徊，从不吝啬对你的宠爱，你回眸让我不能忘怀，聆听你话语我心跳加快，流言蜚语不予理睬，只要有你在一起 all right，无论你需要什么我都会安排，你一通电话我就回来，从来没有想过我会这样，但现在你的 girl to hold me down down down，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Now now now，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只想能陪在你身旁，你需要时候请靠我肩膀，愿意 hold me down down down，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日出日落美不过你眼神，托你爱你，你就是我心事，每夜发烧之前露出的天真，每个样子都让我为你沉沦，想象不到没有你每个清晨，未来还要一起数每个年轮， Now now now I really wanna love you down， 只要有你在一起 alright， 无论你需要什么我都会安排，你一通电话我就回来，想过我会这样，但现在你的 girl to hold me down down down，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Now now now，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只想能陪在你身旁，你需要时候请靠我肩膀，愿意 hold me down down down，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yeah yeah，Hey, hey, oh. a girl to hold me down, down, down.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Now, now, now.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只想能陪在你身旁，你需要时候紧靠我肩膀。Girl to hold me down, down, down.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Yeah, yeah. Oh.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和上周榜单呢都有一首回榜歌出现，重新回到竞争行列当中自然是好事，但往往呢也离不开再度这个离开的命运。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上周以第四名的高榜位回榜，本周再度下榜，来自于许巍今年的全新单曲《我的爱》。那从榜上歌过渡到下榜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我们北京方面的主办电台榜单中歌榜上取得非常好的成绩，但是在全球榜只拥有了三周榜龄和最高第九名的名次，就是此时此刻大家听到的这首来自于丁薇的新作《风度》。 我拨不开这放不进的雾，爱都让得出，这没有人的爱。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十七点四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昨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小小著赵小兰传奇》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出版新书发布会。赵小兰祖籍上海，毕业于哈佛大学商学院，她两度进入美国内阁，先后服务于四位美国总统。2001年她成为美国第24任劳工部长，2017年在任交通部长。赵小兰传奇不只是赵小兰个人的传记，她同时也是家族传记。赵小兰的父亲福茂集团董事长赵锡成在美国白手起家，成为美国华人船王。赵锡成和夫人赵朱木兰养育了六个女儿，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卓有成就。他们的家庭教育、艰苦奋斗、自我管理，以及他们身上展现出的中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融，都在这本书中做了展现。91岁高龄的赵锡成专程来到北京出席新书发布会，代表女儿向出版方和来宾表示谢意。他说道：这是我们的祖国，我们的根，我们永远记在心里。谁造就了赵小兰？我认为中国造就了她的基本。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和文化，没有中国的基本，就不会有她的今天。最后来关注，人民出版社日前出版了京味作家刘一达的新作《到北京》，著名的漫画家李斌生先生为该书配画了插图。刘一达曾是北京晚报的资深记者，迄今已出版了70多部小说、散文和文学专著，其作品的语言具有鲜明的京味特色，他的京味小说语言已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邓紫棋《倒数》。 时间一直倒数着我们身上的快乐。 14位，冯卓立献丑。13位，王勃阿信当每颗星星。12位，张敬轩潜水。11位，谭咏麟天塌下来也能睡。10位，吴夏10万灰尘。19位，莫文蔚绝。第8位，郑秀文 featuring Jackson Wang Will and Me。 第7位， TFBOYS 喜欢你。第6位，王凯心上的茧。 被思念磨出的心茧。 第5位，张杰一路之下。 又被丢在了路上，多希望长出翅膀。 第4位，华晨宇寒鸦少年。 收拾好角落，全当脆弱的玩笑。 第3位，毛不易给你给我。 给你我义无反顾的常常喝酒。 第2位，李荣浩年少有为。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 本周冠军曲目吴亦凡 Hold Me Down。 现在你的歌都 Hold Me Down Down Down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11点35分48秒，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关注942期榜单退出竞争的李榜歌，除了2位专注音乐的音乐人许巍和丁薇的歌曲李榜之外呢，另外2首歌呢都和17有关。首先呢，我们来听是今年 SIT 成军17年的纪念单曲，之前在榜取得3周榜龄，最高第4。我 们来听 S.H.E 的这首《十七》。本周呢，他们已经退出了竞争行列。 在无穷无尽之间，充满呐喊的字眼。十七岁的我们在哪边？在未来摊开之前，期待又怕受伤害。是我和你说着梦想，说着心愿。在有来有往之后，三种特别的语言。上天选了我们未成全，在潮起潮落之间，将我环绕的世界，世纪许多情节如此和谐，如此无解。时间的长河，我非你们不可，缘分的比喻会留成一首。 心愿 亲吻谈话还未及两句，跌了三根烟蒂，融化了四周禁地。成功应趁早，我愿意手挽手闯进教堂那里，要策划场地。成家应趁早，你愿意别逃避，不要等苦涩吃够了才有喜。孕妇从宿舍里是种马声四起，那一对踏上这步似这种年纪，你将要成为全大学最美。你我不必太长命，也可目击到转机，仍未知的滋味，先可对抗乏味。匆匆一世必须飞快转换场地，为何才十八岁要计较八十几岁回望，要报答世界大多数期望，衬托你我这极少数活得猖狂。能痛快厘定对错，要尽早变大人那样，别人便肯松绑，前路一早绽放我们独有的风光。平庸才没有眼界去看看什么叫名望，太快与你干什么叫莽撞，趁快碰上了什么才活得粗壮。唯有你能令每秒也冒出更动人血汗，够浪漫才流芳。花开不必富贵，要从容做下街坊，青春故意怒放。回想起那天抱着你，手太湿，仿似紧张到烂，你脚踏破地。回想与女管爱定你的那刻，知你仿佛胜利盛大或升起，亦已知当晚那黑豹将生至死，变得这样快这样美这么儿戏。你跟我如喷艺动物叹气，要趁早开发，然后结果是我们权利，仍未知的滋味，先可对抗乏味。匆匆一世必须飞快转换场地，为何在十八岁要计较八十几岁回望，要报答世界大多数期望，衬托你我这极少数活得猖狂。能痛快厘定对错，要尽早变大人那样，别人便肯松绑，前路一早绽放我们独有的风光。平庸才没有眼界去看看什么叫名望，太快与你干什么叫莽撞，趁快碰上了什么才活得粗壮。唯有你能令每秒也冒出更动人血汗，够浪漫才流芳。花开不必富贵，要从容做下街坊，青春故意怒放。约定未来要到切尔诺贝尔跟你闯闯，当然心跳无憾。 两首歌呢都有十七这个数字的关键词，一首是 SHA 的十七，另外是麦浚龙的永汉十七。好，听过了李榜歌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全球推荐。首先我们带来的是之前马来西亚九八八精彩声势排行榜上有着很好的成绩，两位来自新加坡的歌手的合唱歌，这是邱风泽和文慧茹带来的这首凭什么，这是马来西亚方面的推荐。 只在上一张。 时间被谁凝成霜， 一步两步走着走着却没了退路，思念埋伏谁想找出路， 被当成浪漫口号，原来只是两个人这辈子决定互相的消耗，我怕承受你怕难过啊，光阴一寸要不要得过且过，凭什么凭什么 他爱我不能放手， 凭什么让我到全世界定格， 凭什么不能够现在就选择，舍不得又如何，没有谁非谁不可，让爱动弹不得， 时间定格后让我们就成成永恒， 在未来十年时的美好，会穿过也出不到，下一秒很显得争吵，你知道在这世界良好 right now， 时间在苏醒着听 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寻找你心里那片伤，谁把那孤单缠绕在回忆旁，抚摸着半是深情半是风霜，回来不问情，相见不见时还给你一寸心，回来不问情，烟雨落窗纱，红颜染似花，回来不问情，愿被我唤醒，你的泪打湿了曾经，回来不问情，风吹散雨滴，多情最缠绕在回忆旁，守望着半是过往半是哀伤，归来 我情最无情。 我们听到的是本周在中国榜上获得冠军，也继续成为了我们北京方面的推荐歌，来自于沙宝亮的《我回到了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优美温婉感人。沙宝亮最懂自己的嗓子，亲自作曲的旋律搭配他收放自如的唱功，真是会让人感觉到爱情的美好。如今的华语歌坛呢，有着非常强的包容度，可以很先锋的玩出非常炫酷的音乐呢，也可以很传统的以词曲打动人心。而在之前呢，总是以很潮流电音出现的鹿晗，在今年的全新单曲当中呢，也化繁为简，用最简单的音乐带来了最直接的触动。好，我们来听本周的上海方面的推荐歌，来自于鹿晗的这首《时间停了》。 时间停了，那些故事不用再说了。Oh no, oh no. 一夜长大之后的我，还有一句没说的抱歉要说，有很多的诺言没兑现，一开始的冒险没终点。回忆变清楚，眼睛却开始变模糊。哦，请别戳破藏起的脆弱，美好的经过想要你记得，迷路的我还继续漂泊，才值得。可能现在你不快乐，可能那些伤口都还没愈合。后来我也学着沉默，学着面对遗憾，不愿再去说。对不起循环着那一段，我一直收藏着，害怕睁开眼回忆就已经飞走了。哦，请别戳破藏起的脆弱，美好的经过想要你记得，迷路 11:51，现在我们听到的鹿晗的这首《时间停了》是上海方面的推荐歌。我们今天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稍后呢，北京音乐广播将是小航带给大家的节奏驾到，小东跟你相约在明天上午我们10点的节目当中，再会喽。 有些话还没说够，想为你唱完这一首歌，这些时刻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1983年，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